Thank you.

纸风筝，风筝它轻轻地摇着，摇着我童年的梦，摇着我童年的梦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 走了多少年，

真是好看，挂在稚气的木格格窗下，哦，这是故乡秀丽的春天。城东门上有个魁星啊，都说白了他能中状元，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，哦，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。母亲那年袍里褪着面，小宝的眼睛蒙上手巾，油灯在墙洞里忽闪忽闪，像忙碌的秋天。爷爷给了压岁的钱，奶奶正上乡下的年糕团，屋外面下大雪，屋里忙过年，哎，这是故乡温暖的冬天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瑛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 只有离别的时刻，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书写。 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你照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到今天的这一天，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，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